今天 喊了今天 啊， 喊了 见你摊开手，随你离人世影后，镜子里只见你容颜瘦， 是你是在自身的脸姑娘。 Hey, hey. Yeah.

林妹妹，谁在这红鸡蛋？

死的。 妹妹是心里早有你看 恐把心相托那可怜我伤心不该离花心，曾记得以后远上了闭门啊，当你是舍不安心也不免，妹妹呀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天，我为你是谁的梦里长相 二爷，天夜了，这里不便渡了，你快回去吧。 子娟，我知道，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 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叫死鬼。这些话我都已经听惯了，神已死了，我是什么？你这句话妹妹林叔叔他将是什么？ 想当初姑娘病重入深林，上仙只与我知心的，他这里是冷漠鬼火三更起，你那边是东方晨暖一天西，只听他很深呼我老弟，宝爷，你来治疗，你来治疗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